当我们讲到麻黄汤有的时候会造成会从衄血的时候，不是有讲到说为什么要挑鼻子出血的理由，对不对？因为鼻子这边太阳经刚好到这边到头嘛，对不对？所以太阳经如果把邪气逼到这里，然后人又把血分的邪气逼到这里，刚好可以邪气在这边汇合逼出来，是不是这样子？那这边又是遇到一个鼻血喷得很笨的状态，他的那个医生推论是说，因为麻黄汤症本身会有这个倾向，就太阳经把邪气逼过来，然后迎分也把血里面的寒气逼过来，可是这个人呢可能是鼻子太厚啊，又喷不出鼻血，可是邪气都已经到这边了，那没地方去，只好蔓延到眼睛去了。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既然是这样子发生的，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还是属于麻黄汤症的是因为太阳经的邪气衄血不成，所以变成这样子眼睛发炎了，所以呢就还是用麻黄汤就把它解掉啊，然后加味加细辛川穹这种能够治眼睛的一点要帮帮忙啊，所以就让我们知道一下这个它的麻黄汤的各种可能性。那最后这个藤平健的医案啊，它是一个标准的医案，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那这个藤平健呢，他在讲他医案的时候就会讲到一些复诊。那我觉得日本人啊会谈到复诊，其实是因为日本医生好像不太常把脉，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医生好像觉得把脉是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即使像是日本那些经方家很有名的像是史树道明啦、大冢信介他们的把脉术好像就一直是有一种就维持在一个烂烂的阶段，而他那个日本人的把脉术烂烂的那种给人的感觉会觉得并不是他们练不出那个手感，而是因为日本自吉义东洞以后不准读黄帝内经，乃至于他们的中医是没有那个内科架构的，所以五脏六腑的那个思考结构在他们是在日本人的医生的思考上会很薄弱，所以日本人这个五脏六腑阴阳虚实辩证他们甚至不太会讲，反而是气血水辩证他们常常讲，就是说他们的内科学有另外一个思路，就是一旦不准谈五脏六腑，就吉义东洞禁止之后就会造成这样的状态，所以有些东西他明明可以学得会的，他也好像就有一个思路上面的障碍变成不能够学会或者不能学得很好，所以那个时候香港的谭树渠去日本跟大冢他们见面的时候帮大冢进行把个脉他日本人医生都觉得哇好厉害哦，这样子就觉得说哎，这不是中医好像是把脉可以是基本功吗，他们怎么能够都不会，但是真的都不会，那因为他们日本人不太会把脉，所以他们就往往有一个复诊的诊疗法。那我想我们这个课程呢有的时候会带到复诊，但是不是全部都带到复诊，因为像桂枝汤、麻黄汤、什么麻杏干石汤、大小青龙汤什么的，那把脉还是比较容易啊，复诊的话一个肚子你摸来摸去也不知道摸什么，就是在我们的状况好像这些事情用把脉来辨证会比较容易。那但是呢有一些症状可能会复诊比较好用，比如说桃核承气汤那个淤血症你用肚子上面找淤血点会比较好找，有压痛就知道是有淤血，那会比较好找。或者是肾气丸症里面有一个少腹不仁，那个用就是少腹小腹麻木不仁，那个症状可能用复诊很容易会看得到一个端倪，就是那反而把脉把不太出来。那或者是真武汤症的那种肚脐上下那边的那个最中间那条肉会好像铅笔芯一样那样凸起来的，那个也是复诊比较容易所以有一些症状我会觉得我们可以借用日本的复诊，但是不会很多。那有一些呢就可以还是用把脉就好，就像是我是觉得我们教这个课因为教方剂都来不及了所以针灸的部分就只能一再跟同学说我欠着你们了，就是其实也是 也没心情教了啦。但是我一直记得，就是比如说像是周佐宇的老师啊，陈淡安先生的书里面呢，对于这个麻杏甘石汤症就是有一个针法的。其实陈淡安的书对于伤寒论的每一个方证都是有一套针法的。那他这个，我就记得他这个麻杏甘石汤症的那个针法啊，其实就是我觉得很好用，因为我也曾经用过那个针法，就是当然这个相关到肺部的这些穴道啊，该泻的泻，该清热的清一清，这是理所当然，大家会明白吧，对不对？就比如说肺部有热郁闷在那边，那肺这个大肠经跟肺经的穴一定是清一清热，对不对？这是理所当然。但是它一定还加一个什么呢？加足三里，因为你这个热气往上面来，对不对？你用了足三里刺激可以导热下行，就是把这个热气拉下去以后就可以退掉这个肺部的发炎的状态。所以如果同学得了麻杏甘石汤症啊，然后用药啊没有医得很好，因为我觉得咳嗽这个东西一种药很难医到很好，就中间都要有一些换药的过程，就是有一些调整，因为咳嗽是一个小病，所以用药不是不到就是过头，你知道，就是你要用神阙去套头牛很好套，你要套蚂蚁就难了啊，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不妨想起来，哎，陈大安的针法，大家可以拿起艾灸条啊，就是灸足三里。那灸了足三里，真的上焦的炎就会退，它是一个很好的消炎穴啊，这也是可以想一想的。那这个啊，我们的这个啊，我们在学经方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觉得在学习经方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临床上对我们最有用的一件事情，就是抓主症。同学有没有发现，好像学经方学到后来，最后什么都失去了，剩下就是主症，对不对？就是什么样，什么症加什么症是什么汤，什么样就是另外一个汤，对不对？所以同样是一个喘，或者同样是一个烦躁，你都要想到说还有哪几种烦躁是搭配其他的主症，对不对？像喘而胸闷就是这个汤症，那呕吐而胸闷又是另外一个汤症了，对不对？啊，就是那像这样子一个抓主症的思考啊，其实是经方它会很好学的地方。那我自己是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啦，就是我从前有一次好像在班上跟同学讲说，那个什么国家地理频道有一次报道一个下棋的达人，一个女的啊，她下棋是那种能够完全不想就能够下西洋棋的，然后把人家打得一败涂地，那么厉害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那些科学家就会讲说，你要下棋照理说应该有想这个动作才对，对不对？可是这个人下棋确实可以完全不想，那完全不想如果下的每一盘都输，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呢，他完全不想，可是却没有人够他打，就是很厉害都赢，那个思考的过程到底浓缩到哪里去了呢？那后来科学家就做研究，对不对？就是研究，就是说发现他在下棋的时候动到棋谱的那个棋阵跟格局的记忆的时候，他用的是那个他记那个人的脸孔的头脑，就是当你在要辨别这个人跟那个人不一样，其实就是辨别这个人五官的一些排列组合的微微的不同，对不对？所以呢，当你要变成一个下棋的达人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磨练，让那个脑产生那样的功能，然后结构越来越强。因为人的脑子是这样子，如果你只是偶尔一个记忆，你不去磨练它的话，那个记忆很快就融掉了啊。因为头脑不是录影带啊，它不能够保存那么久，它是生物啊，会融掉的。那必须一直练，一直练，那个头脑练出的那个功能，就让它能够发挥出这种超出一般常人的这种应对的结构啊，就把头脑的一部分变成一个很精良的电脑。那这个电脑可能比这种能够跟你下象棋电脑比的话还要厉害啊，这样子。那我是觉得啊，经方有很多种学习法，那比较能够在临床上有效的学习法，就是所谓的方正 跟药证的学习法，就是什么样的症状要用什么方。比如说流不出汗、脉浮紧、发冷、身上痛，我们就想到麻黄汤，对不对？那或者是什么样的症状要用什么药，比如说喘用杏仁，咳用五味子，对不对？烦的话可能用哪几个，发黄的话用什么，就是单症状可能用的药物。这样的思考法一直都是这个经方研究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比如说像是如果是以本草研究来说的话，日本的吉义东栋写的药征就是什么都不讲，任何病机他都不谈，就在那边讲说黄就是用阴沉，然后咳就是用什么，就只准你讲这个。那你说吉义东栋的理论烂不烂？很烂。那医术好不好？很好。就是方阵跟药阵决定一切。你那个中间那个推导的过程有时候看吉义东栋的论点觉得很扯，那也没有关系，你知道。就像讲一些非常的狂傲不逊的话，就是像我在准备功课的时候一个病机我都会读很多很多本书，让那些书全部吵架吵完了，最后才告诉你们吵剩下一点点。所以在讲病机这件事情我是蛮有把握的，比如说干姜附子汤啦，或者是桂枝辛加汤这种。那像这种东西呢，如果你去听那些外面某大名师就是因为这些现在的很强的大师们那个讲这些病机的时候，你现在都会觉得他们在乱讲，在鬼扯，就胡掰一套病机。可是他们医术好不好？好。有没有比我好？有啊。就是所以这中间这个黑盒子完全搞错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这个方阵药阵是对就好了。那像日本有这个药阵跟药阵续编，那中国呢有这个本经术阵就是清朝邹树的本经术阵跟周延的本草思辨录。当然本经术阵等于是继承了清朝初年刘若金的本草术跟明朝的这个卢志仪的本草成雅半戒但是那些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本经术阵跟那个本草思辨录都处理得很好。就是本经术阵跟本草思辨录就在讨论这个方跟那个方差这一味药，他们症状是差别什么。那像本草思辨录根本是跟他讨论说，这么多方里面有的桂枝放六两，有的放四两，有的放三两，它的差别在哪里。就是这些都是一个方阵药阵的思考。那像这个方阵药阵的思考呢，其实像现在大陆比如说有一个研究这个的，像是黄煌这位学者，他的书就常常在讨论张仲景的方阵药阵那其实这是一个学张仲景呢很重要的部分。我常常觉得我在教书的时候，如果跟你们说这东西的病机是怎样怎样怎样其实也只不过是我个人的兴趣，因为我觉得黄帝内经我啃不动，太多读不清楚的地方了，所以我干脆就啃伤寒论就好。那总是希望能够借着啃伤寒论多了解一点中医的内科学嘛，所以我会在病机上面有下一点功夫，当作是我自己内科学的读书。但是在治病上面，这个病机你就算不知道也不是那么要紧，如果没有这些注解文，你就算伤寒论整本背下来照开也可以所以这个黑盒子让它是黑盒子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事实证明现在这些医界的武林前辈们有些人的病机真的是鬼扯淡，医术一样好得不得了。所以几百年来都这样我不是专指哪个人所以非常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起。那这个但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同学要知道我们真正要留下的是什么那像我就说本草说这本草长得什么样子，所以它有什么药性，那这个也当作是一个润滑剂。这个本草长什么样子，所以有什么药性，这只是帮助同学能够借着这个画面把它相关的主治一起可以记得，这样子也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我觉得我的本草理论或者是我的病机的一些说法其实在医术上面不太有关系，只能说是帮助学习帮助记忆的一个润滑剂。那实际上最要紧的就是这个方阵跟药阵，这个是张仲景的学问里面就是最漂亮的，而且也就是之后他会在脑子里面形成一个结构。就如果有一天你一直读伤寒论，就读他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一天你真的变成神医了，你可能会进入中国人道家讲的，就是说 有了这个境界都不知道这境界是哪里来的啊，就是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它是一个长久的锻炼产生出来的，就是像是直觉一样的反应。那我自己会觉得啊，我《伤寒论》这样子一条一条读，到了最近这几个月，我开始有一种感觉，会觉得说，难不成《伤寒论》哦，它用的脑就是这个？我看那个国家地理频道讲的那个下棋用的是同一个脑，因为其实棋谱、棋阵跟人脸的结构，其实跟方阵、要阵的结构是很像的。我会觉得或许它用的是同一种脑，因为我从前啊，是一个看人很糊的人，就是我从前好觉得看谁都觉得长得差不多。那可是呢，我上个礼拜啊，竟然进了教室会跟助教说，哎，有新来的同学是不是？然后果然就有新来的同学，我竟然会认得出来有人是我没见过的脸，我从前是认不出来的呀。而且如果是最近这几个月哦，跟我一起看电影的朋友就会感到我这人变得非常的讨厌，因为呢，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不断的在那边尖叫说，哦，这个人演过哪一部片，这个路人甲在另外一部片也是当路人乙过的，就是不断的去认哪个演员在其他哪个电影出现过。就是好像当你因为读这个方阵要阵刺激到这部分的脑，开始认人脸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巨大化，然后就在你的脑功能里面它变得非常巨大化。那我就会曾经去纳闷一件事情，我会觉得我们一起读书的朋友，比如说陈助教，我这样讲其实很缺德，但是我真的不觉得陈助教是个聪明的小孩。可是他跟我从前一起读书，大家一起读半年，我就觉得他医术好像已经不比我差了，甚至可以说跟我一样好。我觉得我之前读了那么多年，怎么比不上你的半年，你知道吗？那我应该很自豪对天大叫说，我教比我老师好15倍吗？不是这样子吧？是，我会觉得说，这个陈助教他从前就是学电影广播科系，他就是那种看电影不断会注意这个演员演过什么戏的那种人，就是他就是那种本来就很注意那个这个演员在哪里演过什么的那种人，他的脑子已经准备好了，你知道，所以他就是他自己看张仲景的书，他在看参考书，他就会很喜欢看那个大陆那种关于方阵要阵的书。哎，平常我觉得他是不爱啃那种书才对的，因为他的文字的阅读他没有那么高度的兴趣，可是那一类的方阵要阵的书他就是啃得很开心这样子，所以这是一种脑。那相对的，我也有遇到一些朋友，他其实聪明才智比我高非常多，就记忆力、理解力都比我好，可是他就是那种常年以来看电影觉得人都是长得一个样子的那种人。那当我跟他谈到方剂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没有什么反应。当然我不是说各位同学，如果你们看电影没有会认人的话，现在可以退班了，当然不是这样讲。我只是说这个头脑这个东西就像人的肌肉一样，是人人可练的，就是当你这个运作久了之后，就会练出某一种头脑结构。那到等到那个头脑被你做出来之后，这个头脑它就会自动化的帮你开药。那你知道吗，就是偶尔多读一些好书，帮他灌一点新的程式就好了，就好像家里面电脑一样，对不对？就是用它就好了。但我们现在距离那个境界可能还有距离啊，但是我是觉得有在读就有在接近啊，所以渐渐开药会变成一个很像是直觉的做法。那但是呢，要达到这一步啊，或者说接近这一步的话，那要请同学就是在读《伤寒论》的时候，对于方阵要阵上面要用一点心啊，就是不需要多用功。我昨天呢下了课，跟我一个学弟在聊，他好像在想到他将来希望能够把中医学好，我就跟他讲说，中医学好，你以为要花多少时间？讲的好像很大一件事一样。就中医学好，如果你是读伤寒论的话，每天读15分钟半个钟头啊，也很够，或者已经读过的条文，对不对？你把它做成一份小抄，上厕所的时候回忆一下，哎，哪几条我忘记了，稍微看一看把它想起来，其实真的不要花你一天几分钟，但是只是这样做，持之以恒，医术就会越来越好。因为当然我跟很多同学都不熟，但是我会觉得有一些跟我比较交情比较老的同学，我都常常觉得同学开药开得很好，就是有的时候同学也会跟我讲他在家里面遇到什么人什么事怎么开药，我也觉得说，哦，这样开药不会哦，我还不会呢，我学到了，就我会觉得同学其实都开得，很多同学都开得还不错。所以 我觉得投资这么少的时间啊，然后呢可是让自己的医术就在半年一年之内就变得好像外面的医生也不见得开得比你好，那人家还是医学院五年七年这样出来的呢，那不是很可以暗爽在心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以投资报酬率来讲，以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量来讲，我是觉得张仲景的这个书啊就是很好用，就读起来的效果非常的好。那当然比如说张仲景的书从头到尾没有眼科，可是呢你可能读到麻黄汤症会看到眼睛在这个角度可以再这样医，麻杏甘石汤那个角度那样医，那等到得到吴茱萸汤，读到吴茱萸汤有一个医眼睛的方法，读到苓桂竹甘汤有一个医眼睛的方法，然后什么肾气丸医白内障，然后真真武汤医眼压高青光眼，就当你这样子一路读下去，你一本伤寒论感冒啊什么读完了，你发现其实眼睛会遇到的病也差不多练成了，就东一点西一点的很多医术都会有，那最后再缺的那一点我们再看点杂书看点偏方把它学起来就好了。所以张仲景虽然有很多东西都没有讲，可是当你把这本书这样子好好的读过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会自然的就会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我总是觉得读张仲景的书让我觉得非常的幸福，因为我投注的心力跟得到的收获是让我觉得实在是太赚了啊，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不是那么难读的一本书，说真的不是那么难读的一本书，你读得懂也好读不懂也好，只要照书开药就会到最后就会练成了啊，所以笨蛋一样可以练成，就是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那我们就下一堂课啊，下一堂课我会发这个咳嗽篇的讲义，开始正式进入咳嗽篇，然后呢还是请大家带一下这医案的讲义，就是我们讲一讲咳嗽篇，我们还是把这些医案稍微看一看啊，因为我们已经累积了好几个汤的医案没有讲了，那再堆下去不太好了啊，所以我们就医案的讲义麻烦同学带一下。